春节就来了，春天就来了。刚刚这首歌曲算是提前一个半月来预热哈，《桃花巷》充满着春天的活力，呈现出了见过大风大浪的小旗所独有的灵动感。除了传统的民族乐曲二胡和笛子之外，吉他的加入也为这首歌曲彰显了活泼和跳跃的元素，还有多种提琴组成的弦乐配合，哦，有民乐，还有西洋乐，有弦乐哈，更多了一份意外的悠扬的美妙。小琪那种很亲切标志性的声线充满了江湖的气息，就好像是闯荡的游侠来到了桃花源，看到了婀娜俏皮的女孩子在桃树下翩翩起舞，不由得就放声歌唱了，共赏难忘的春光。好了，北京时间9:05，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今天是2021年12月14号，限号是1和6。好了，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收听，赶快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什么姿势什么心情收听，下载倾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来告诉我。知道任务了吗？今天聊天室的好朋友告诉我们你现在收听的姿势和表情。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解一下我国最孤独的城市，人迹罕见却意外的美不胜收，哪儿啊哪儿啊。人的孤独感分为12级，你知道吗？你最孤独的时候知道自己处在第几级吗？如果把这个等级使用在城市上，那么中国有一个城市，这里的孤独感一定可以到12级了吧。因为什么？它的周边350公里的半径内没有一座建制城市，周边200公里内没有一座县城，它比海南省的三沙市还要孤独。距离它最近的城市是甘肃的敦煌市，依然还有约390公里的直线距离。它是一个被无人区包围的城市，南边是可可西里湖、羌塘，西边是阿尔金山无人区，西边是罗布泊，东边是人烟稀少的柴达木盆地。这样的地理位置，你说能不孤独吗？就是周边没什么人哈。虽然人迹罕至，但是却呢有很多野生动物哈。如果你去的话呢，就可以，咦，那是一头狮子什么过来？哎，你好啊！哎，旁边还有一头熊，对，这是我哥们儿，好吧？它地处在大西北，有着壮阔的风景。虽然很孤独，但是地理位置却相当重要，而且很多人也特别想去看看，不是为了体验孤独，而是体验这种大漠的感觉。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哈，要塞的地方，敦煌之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大家都想在这儿好好的感受一下它独特的这种气息。它叫芒雅，因为过去呢，在这个当地人呢叫芒癌啊，后来规范了用语之后呢，就叫芒雅了。是我国最孤独的城市，在这里漫天的星星是每晚夜空的标配哦，只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星河的呈现吧，等待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那颗最亮的星。那一刻什么都不用说了，就能让人泪目。哎，芒崖翠翡翠湖哈、和它的名字一样，目之所及如梦如幻，阳光下散发着翠绿色的光，简直是耀眼而又迷人。想去了吗？ 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好像去的一道墙，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生出了太阳，你的心蔚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 出了太阳。啊啊啊！你的心蔚蓝了，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又歌唱，月光照到了海洋，生命找来。 生成了太阳，你的心蔚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又歌唱，月光找到了海洋，生命找来了时光。苏打绿，天天晴朗，天天晴朗就在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汽车音乐会， 我进攻你的防守是一场拉锯战，尽力尽力付出一切，爱这一回才没有遗憾。我会坚持到最后，比赛才过一半。万众瞩目的华丽，表演着完美主义，得分可别太压抑，全都因为你。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 but you're my final fantasy。我用爱防守反击，赢得你的心。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帽子戏法为你精彩。每秒都该有精彩，谁还在默默期待？出其不意的甜蜜是我的招牌，你是唯一无可替代，只想要你明白我的爱。我会征服你的心，不怕有再多阻碍。万众瞩目的华丽，表演着完美主义，得分可别太压抑，全都因为你。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 but you're my final fantasy。用爱放手反击，赢得你的心。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帽子戏法为你精彩。One, two, three, four, five, gotta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 落后，但是还是让我来逆转狂澜。你忘快乐不只是一晚，爱情里的交流经过精密计算。喜欢时间还继续转，精彩还没完，爱情还未战，两个帽子戏法进入你的地盘，为你制造些浪漫。 You may call me crazy, but you're my final fantasy。我用爱放手反击，赢得你的心意。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帽子戏法为你精彩。我为你而来，帽子戏法为你精彩。 比赛。 曾经的快乐男生魏晨，大家可能以为他这辈子就唱歌了，没想到又涉足影视界。哎，多个赛道多发力的他，你更爱哪一面？这首2014年的《帽子戏法》是他在涉足音乐道路多年之后又一次大胆的尝试。魏晨也是来担当音乐总监哈，在歌曲当中融入了很多流行的元素、电子元素，还有 funky 吉他等等。主歌部分加入很多类似半讲话半说唱的语气，为了让这样的曲风展现得淋漓尽致，突出歌曲要表达的态度，整首歌曲也是从唱法出发，无论是表情或是态度，都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尝试的。好了，汽车音乐会2021年最后半个月的节目了，也让我们共同来展望，共同来期待全新的2022。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听听聊天室当中抢到沙发的燕琳呢，来来稳稳的坐着。好来呢，来的是字母妹妹 Miss 梁，还有4568云朵有点白1080是我们的新朋友吗？字母妹妹雪孩子好先生微蓝，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如约而至啊。还有0800一定是新朋友 ，Percy 是老朋友。0800说早上好，早上好，你怎么先发了一个晚上好又早上好？你是早晚都在是吗？还有 Percy 很喜欢小七任贤齐，是不是？只好空白说，姐雪娃去哪儿了？在问谁？是问生如夏花吗？你先看看生如夏花在哪儿，我怎么没看到她来呀？来来来，把花姐找出来。还有俊杰也来了，是大家都是听着任贤齐的声音来到这里的吗？5号线也来了，窗外有星光，一定是新朋友，是不是？快快快，大家赶快把花姐找出来，花姐赶快招呼大家呀。哎，来了来了来了，花姐来了。好了，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抛砖引玉啊，是为了要引出李宇春春春的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被大家所熟知，应当是在2005年夏天的歌唱比赛的舞台。不得不感叹李宇春的选曲能力是超一流的。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流行音乐正式开启了长达10多年的选秀时代哈。而到现在，这位从未跌落巅峰的李宇春春春依旧在音乐和其他的赛道上卖力的工作，为年轻人树立了非常正能量的榜样。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原曲是60年代香港著名的填词人陈蝶衣填入中文词，曲靖婷1960年首唱。哇，1960年！而这首作品的原版再原版呢，还不是他的首唱，是一首外文歌曲《爱的故事》。好了，我们来听听李宇春的翻唱吧，《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忘，让你看上一个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 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对啦对啦，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有什么好音乐大家共同来分享哈。来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来同步每一首歌曲吧。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待会儿要盼发红包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也希望我是抛砖引玉哈，抛个红包之后你先去红包雨啊。天黑请闭眼来了没有？来准备好红包哈，不是让你准备收红包，是准备让你发红包了。好了，继续来分享李荣浩的李白。自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习吉他和低音提琴的李荣浩，很早就踏上了音乐征途。可能大家对于他不是特别了解，因为一直在幕后嘛。20岁的时候做吉他中国音乐丛书的主编，哇！22岁参与信的《我就是我的创作》专辑制作，并担任北京演唱会的表演嘉宾。24岁担任陈坤《Me and Me》专辑制作等等等等，合作过的歌手都称赞：“哎呀，音乐天才呀！”所以关乎音乐，他在每一次机会和每一个角色当中都是非常出色的。可是却没有为自己打造一张专辑。时隔10年，也就是2013年，他的专辑《模特》横空出世。一首《李白》，借诙谐幽默的风格，肆意调侃，挥洒着音乐10年来的踌躇和艰辛。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

说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扬起了嘴角说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感觉多美好说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yeah. 2018年人气说唱少年 Lil Ghost 王林凯唱作了这首情歌 Good Night， 闯进了太多人被惯坏了的听歌习惯当中，并且开始一路追随。这首作品呢，用淡淡倾诉的口吻，把少年的缕缕思绪、缕缕情思娓娓道来。Good Night 创作一共有两个阶段哈，过程当中呢，相隔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就是拆成两部分哈，相隔一年的时间才完成。制作方面呢，由王林凯和制作人韩星洲合力完成，复古的钢琴声和时下很流行的 Future 元素相结合，再和生动的副歌，还有很有诙谐风趣的这种说法，也作为答谢粉丝们支持一路相伴的这首歌，散发着 Lil Ghost 特别的清爽和魅力。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钢琴打底的声音哈、啊，就有一种古典融入现代的感觉，说唱配上这样的钢琴打底很棒，我一直以来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 Lil Ghost 小鬼 Good Night，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好了，接下来我们闲话少说，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情情缘缘丝丝牵连，忘了时间。 间还一直爱着他，怀想念他。 也许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相对于爱所带来的欢愉，伴随其中的痛苦，最后总是比快乐要多那么一点点。甚至时间再久一点，这些痛苦也被熬成了让人欲罢不能的奇怪的甜。这种对于爱情当中苦与甜的理解，正是来自于海泉2019年推出的专辑《先走的人比较不容易受伤》当中的这首歌《先走的人》。这首由海泉亲自参与作词的歌，也向大家展示了他对于爱情独特的感触哈，让大家重新认识了在情感世界当中的海泉是什么样子，对于爱情的态度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有的时候还真的这样，在分手的时候，你觉得哎呦这场爱情就是撕心裂肺哈，就是苦，然后把所有的甜全部都覆盖掉了，然后慢慢时间久了，你会觉得哎，这个苦也慢慢变成一种回忆的甜哈，然后最后记住的都是快乐的点滴。上周群星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对爱情真的是很有深刻感触的人哈，吴海泉《先走的人》。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8名歌曲也很好听哦，来有请阿木了。哇，又是一位很会唱情歌的人。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其实呢，高音从来都是阿木的标志，但当阿木在翻唱追梦人这首歌的时候，摆脱了对高音的炫耀，真挚的情感让他成为卓越的情歌高手。当他真正忘记高音的存在，他的声音也变得如此迷人而强大。阿木用嗓音带我们看见高山顶上一览众山小的平静之美，还有吹拂过屋顶的秋风。追梦人，被青春吹动的长发和被牵动的梦想， 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共度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叶，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颜，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宿命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共 不是有那种特别怎么说苍凉之美哈、啊、站在高山顶上一览众山小的平静之美，还有拂过屋顶的秋风之美，被青春吹动的长发，还有被牵动的梦想，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你更喜欢凤飞飞的版本呢，追梦人，还是更加喜欢阿木的版本？诠释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八位，阿木翻唱的《追梦人》。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聊聊我和你与我之间的关系，像银河系的轨迹，地球和月亮的引力，不需求最新的系列爱情。是潮流陪我走，数不尽的每一步。Oh baby， 我想要照亮你的地图，除了那伤天害理的事，我什么都能为你收。这封信，一切都写给你，最后用我签名。And baby， can't you see？就那是黑洞，没有你澎湃，有你我存在。 这一刻， 那最简单的物理，必须停下来呼吸，写天地赐予我们吸引力。Oh baby， 我想要照亮你的地图，除了那伤天害理的事，我什么都能为你。 总是能够把最新的创作理念融入在他的作品当中，每一次发行专辑都能在音乐市场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首《你就是》，方大同包揽了词曲创作，收录在2012年专辑《回到未来》当中。尽管已经是一首9年前的老歌了，但无论是编曲啊、演唱风格还是节奏律动上来看，依然具有满满的现代摩登感。时尚哈 ，fashion， 轻松的旋律和循序渐进的层次处理，也让人忍不住想跟着这样的旋律摇摆起来。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徐梦圆厚积薄发，和李逵

build up all my energy. Man, not descending anybody if you're jealous me. And when you're serving them, they're begging for the recipe. Oh, hey, they're begging for the. I get words for Barriga, kill it for Ethiopia. The real life pieces, they need for Nigeria. I know go remember, like we lost for December. My brother, have been tell me where you at. I got my pictures out in Georgia. I get my weed from California, that's that shit.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north, yeah. Badass bitch. I get my light right from the source, yeah. Yeah, that's it. Oguni boy, saro weewa. Fire they burn for my Rizla. Try to be good, but I relapse. But she still lets me swim. Oh, swim in a river, river. Nah. I know they wear jackets when I die. I know they fly if I lose my guys. Because yes, she got me. I got my peaches out in Georgia. I get my weed from California.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north, yeah. I get my light right from the source, yeah. I got my peaches out in Georgia. I get my weed from California.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north, yeah. I get my light right from the source, yeah. I got my peaches out in Georgia. Oh yeah, shit. I get my weed from California. That's that shit.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north, yeah. 十七就凭借极强的音乐天赋，无师自通学会吉他弹琴。十七岁的时候，因为出众的容貌和清澈的嗓音，征服了欧美流行乐坛。如今呢，还不到三十岁的 Justin Bieber 留给大家太多的英文经典。Peaches 刚刚听到这首歌，便是其中一首。歌词当中呢，承载着他狂野奇想的梦想，让大家仿佛看到一个更加成熟的 Justin Bieber。正从青涩单一的形象破茧而出，散发着耀眼的巨星的魅力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人呐、成为明星哈、这是命中注定哈、他从小的时候，现在很多孩子呢，家长催着逼着拿鞭子抽着，然后学琴都不想学哈、学不进去，然后人家就是根本就没有老师教哈、自己就学，那么小就学会了吉他弹琴，我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哈、命中注定他就是要成为一个音乐家，没有办法，这个小的时候这个身上也都没写的标签啊，没有办法，家长只能试了，怎么打都不行，鞭子折了好几根，这鞭子就不能打孩子，现在不能打孩子的啊。对对对，是，就是怎么让孩子学都学不了，算了，就放弃吧，人家就是根本就不用去催，也没有老师教，人家都可以自学成才，这就是天生的哈、好吗？说了半天说远了，又谈到了这个关于孩子的音乐教育这个方面的问题。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周二来关注咱家越野车。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特别感动人心的歌，是一首翻唱作品，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为何我还忘不了你？时间改变了我们，告别了单纯。如果重逢也无法继续，失去才算是永恒。惩罚我的认真，是我太过天真。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 最爱的人，为你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也同样落得不可能。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我不能，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1:06，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那首张信哲、阿哲的《从开始到现在》，是不是已经让你陷入在深深的回忆当中了？回来，回来，回来吧，回到现实当中。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周二来关注咱家越野车哈，来新颖别致的沙漠越野车，你值得拥有。沙漠越野车品质非常的卓越哈。这个越野车采用了世界优秀的汽车技术，设计很新颖，式样也很独特，驾驶室乘坐很舒适，视野也很开阔，密封良好，功能齐备。最佳发动机供配率呢，高通过性，而且是高可靠性的底盘，使得它机动而又灵活，让它的优良品质也接受了被称为是死亡之海的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严峻考验。 再来看看它的配置功能啊，配置功能也是超级强的呀，大直径宽断面无内胎的专用轮胎，让车辆能够在沙漠和浮土地区畅通无阻。换装了这个低压子午线综合花纹的越野轮胎之后呢，车子可以适用于无路地区和任何的崎岖路面，比如说那些沼泽地呀、泥泞地呀，还可以在那上面进行勘探、运输作业等等等等。另外呢，中央充放气系统也让司机在驾驶室能够方便地调控轮胎的气压，使车辆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另外再来看看黑科技啊，哎，没想到在这样的越野车哈、硬汉当中也有巧妙的黑科技呀。三级空滤进气系统有效地阻止了细微的粉尘进入发动机，让车辆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之下、极端环境之下仍然保持良好的动力性。冷却和电气系统可以保证车辆在55度，就是高温55度、低温-45度的期间还能正常运行，实现对所有地区的全方位的覆盖。你看啊，首先是什么路都能走，再有着什么极端天气那都不是事儿，高温55度、沙漠，还有这个赤道，赤道那个温度能不能开得过去，应该问题不太大吧。-45度啊，南极都没问题。怎么样，上赤道去南极都 OK 好吧？好想拥有，来送给这款硬汉越野车一首歌，汪峰勇敢的心。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浮飞，我凭着你的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不落的感觉，就像战斗的感觉，在布满敌人的大地带着生命的模样，这是飞扬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风飞，我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不落的感觉。

的轻松一点，别想太多， 别想太多，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 今天别想了，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想他干什么。与烦恼开题，历经一年的磨合 Mr. Miss 最终写出了这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节奏轻快的流行爵士作品，作为他们都市之余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首歌也是秉承了他们一直坚持的简单爵士的理念。编曲录音的时候，两人也是尝试用夏威夷的乐器 Ukulele 来贯穿始终，热带的悠闲配搭轻快的节奏，格外的抚慰人心。好了，继续来分享林峰忘我。 未知的虚伪都交给我了，人生是什么，明天又如何，你睡得越想要逃脱也逃不开，回不来，有一种快乐是不想要了，别来，除非你也忘了你是谁了，相爱莫名就是真实的忐忑，能把这出悲剧反转演出笑意，算不上游戏，也要认真的有趣，只许我们都忘了忘了忘了忘的翻天覆地，醉了醉了醉了醉的词不达意，也好悲剧，自己总感到活力，那就看着我疯了疯了疯了疯到极度清醒，哗啦哗啦哗啦哗如风的喘息，在这里谁都不想改变谁，是明白所有时候反而对，大把的力气下次才浪费，很贵不爱不对，在这里谁都不想依赖谁，花光了所有的爱来赎罪，今天是何年何月无所谓，呼吸不回，别来，除非我也忘了我是谁了，忘了不会就是默认的规则，若能把这出悲剧反转演出笑意，就算是虚情，至少没有人逃离，只许我们都忘了忘了忘了忘的失去自己，醉了醉了醉了醉到不满意，你好悲剧，自己痛感的活力，那就跟着我疯了疯了疯了疯到极度清醒，花了花了花了花如风的喘息，这里谁都不想改变谁，是明白从有时候反而对，大把的力气下次才浪费，在这里谁都不想依赖谁，花光了所有的爱来赎罪，今天是何年何月无所谓，知的虚伪都交给我了，人生是什么，明天又如何，你睡得越想要逃脱也逃不开，回不来，有一种快乐是不想要呢，别来，除非你也忘了你是谁了，相爱莫名就是真实的忐忑，把这出悲剧反转演出笑意，算不上游戏。 提到林峰，首先脑海当中出现的就是那个玉树临风英俊潇洒的演员形象。其实林峰呢，不仅在影视方面崭露头角，也一直在音乐领域当中持续耕耘着，在今年还推出了这首新的单曲《忘我》，这是他 Juice R&B 微醺曲，没有喧闹和浮躁，词曲之间荡涤着恰到好处的情思澎湃，传递着当一切是非 一切的是非哈，流言刀枪不入，人心将会无比强大。无论过去是什么，明天会怎样，此刻忘却时间，只有音乐，只有现在才是永恒。要在林峰一起踏入纯粹的忘我之境。 天是何年何月无所谓，我心已无悔，别来除非我也忘了我是谁了，忘了不会就是默认的规则，若能把这出悲剧反转演出笑意，就算是虚剧，至少没有人逃离，只是我们都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失去自己，醉了醉了醉了醉到不满意，你好悲剧，自己勇敢的话你，那就跟着我疯了疯了疯了疯到极度清醒，花了花了花了花如风的喘息，在这里谁都不想改变谁，是明白从有时候反而对，大把的力气下次才浪费。 忘我，忘不了音乐。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一起来听 Arena Boyfriend Material。 蔡淳佳，对不起我爱你，朴树，我爱你，再见。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感谢他们生出了我最爱的他，在每分每秒我都和他一起长大，茁壮成长的我是自己中。 音乐替你说话，祝原创音乐人 AK 刘璋1218生日快乐。 北京实业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曾经获得过第64届 Grammy 颁奖礼最佳流行歌手提名的 Ariana Grande， 自从2008年开始因为出演了百老汇的音乐剧当中的夏洛特而成名，之后就一首清新可人的声音还有迷人的容貌开始吸引大家的注意哈，也是俘获了一大批的音乐爱好者。刚刚我们听到这首 Boyfriend Material 延续了他一贯的可爱纯美风格，在缤纷肆意的曲调之后直抒胸臆的歌词阐述着独特而又浪漫的少女情怀。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生如夏华说了，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这首歌呢大家并不陌生哈，以前好像没有记错应当是韩雪翻唱过这首歌，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蔡淳佳翻唱的对不起我爱你。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日本的歌手中岛美嘉，原名叫做雪之华。蔡淳佳的这个版本对不起我爱你呢，在编曲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曲的曲风，搭配中文的歌词，可以说是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的。好了，就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仔细听音乐，用力表达。 如果说只能 季节，爱在心里，所以我不可怜。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ay Jepse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有没有来分享你最好的音乐呢？有没有来分享红包？好了，今天的收工歌交给朴树带来这首《我爱你再见吧》，两首歌曲还真的是，接得挺好。先是对不起，我爱你，后面这位就回答我爱你，再见。忧郁民谣王子朴树在2003年《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哈》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我爱你再见》。这首由朴树作词作曲的原创音乐，处处显露着他个人的特色，那就是简单、清澈、直接、干净，就像是朴树带给人们的感觉一样。无忧无虑，无辜而忧郁，即使阔别多年，归来依然是少年。好了，在听歌之前，同样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Come on， 上午9点。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好了，我爱你，再见。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撩人的夏日舞会，你跳向我的身边。 Lady shall we dance， 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是非爱恨已无需再辩，下一曲无伴更换，失去的永不再返。你后悔了吗？痛得像死去的夜晚，你原谅了吗？伤害，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为什么就不能相爱？一直到我们死去。